的梦想，徜徉在起伏的波澜中，隐隐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，是这般深情的你，摇动我的梦想，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，在你的身上。

一眨眼消失在天空，冰雪覆盖了回忆，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，愿意走通往你的桥都没有，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不愿意走，烧尽的烟烫痛我的手，熟悉的画面，陌生的爱，一个一个走过我身边。陌生的人，陌生的脸孔，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天空，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，让我的心停泊。远方的你，灿烂的烟火，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？你给的回忆，它温暖着我，如何能摆脱？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心藏起来。

却是你。幸福的思念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那天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，愿心中

打的问号，比较谁对谁重要，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，玉米单纯包你会这样把我暖藏，想我看到你脸色真会加速心跳，这一路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心脏跳，玉米在分手把你花的味道讲你给的好，狠狠去感到感情又到到完了再放着爆笑，将爱打上去了轻轻撞牢，给你甜味好幸福没人喝到这快看不到，挫折和烦恼我乖巧几包，这贪心的自夸包所有你的微笑所有情调， 终点好像再喊你一遍，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，往事如烟，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，或许原来太遥远，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，不再重叠。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，一个人的一双拥抱的只是空虚，我爱你爱你，我心没有冷却，失去你我的世界自

的梦再不能同住。认识太深反而孤独，谁弥补我的付出，你已看不出。给不了的苦，即使真爱就算感情的追逐。留不住的苦，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。爱得太多依赖，爱得太多无奈，慢慢慢将爱归零。诺言太多期待，未来给谁安排，你我何不单纯爱，在不安的时代只要有你的爱。世界变得太快，慢慢慢将爱归零。爱情没有失败，人生不能太嗨，你我分不真实爱，在年轻的时分爱会被情伤害。 每个莫名的日子

小混乱。谁是马格列特，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。你能发现什么，还是你解答什么？有什么舍不得，他不知这里你却非常大不得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那么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 是谁在我面前，我知道有多危险，我是谁在你面前，这一切也不能重演。你若要离开我，你说再见，让你痛彻心扉。我若会离开你，也请不要伤悲。你不懂我的心，只懂我的悲。你要问我究竟爱谁，也许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当我的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春天。 爱是很完整，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相信1999说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毒瘤残局，我爱上只能把1999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一个拼命却痛的温柔， 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太重太重怕都忘了被收拾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眼里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太重太重怕都忘了被收拾， 闪一闪不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达短讯， 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 反正闪一闪一闪不爱你，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 嘴巴就是没手续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怕都忘了被熟悉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怕都忘了被伤心， 明知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 有没有看到我传达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 明知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有情到有关系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 嘴巴就是没有一个头绪， 回忆从不肯转成禁忌，就怕在第一时间漏了你的消息， 流 年中多少眼睛闭，那些匆匆的讯息， 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， 就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 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 有没有看到我传达短讯， 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 就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 你是真的很相信关机， 眼睛才是屏幕没反应， 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